在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生，能令我的心平安。世界上绝无一种像你赐给我的爱，我的灵魂不断赞美你，不断的崇拜你，我生命中的一个指望，将跟随你一直到永远。你已是我唯一而崇拜之神，不断的扶持我的神。心里只有你一生，能令我的心平安。世界上绝无一种像你赐给我的爱，我的灵魂赞美你，不断的崇拜你，我生命中的一颗指望，将跟随你一直到永远。你已是我唯一无二崇拜神，不断的扶持我的生命，与常常保佑我一生，让我所做的心事诉说你的光荣，因你的恩赐与所有的慈悲已经住在我的心里，因你的恩赐与所有的慈悲。